此外，存在机动车无检验合格标志或者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还有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以及其他设施的，对道路交通事故事实或者成因无异议的三种情形之一，车辆可以移动时，当事人应当组织车上人员疏散到路外的安全地点，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采取现场拍照或者标化事故车辆现场位置等方式固定证据，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后报警。在事故责任认定上，新规更加细化，其中旧版规定只要简要列举了有追尾的、逆行的、倒车的等八种情形的一方将负全部责任，不符合这八条规定的当事人将负同等责任。新规定包含了40种责任认定的具体情形，例如存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以及驾驶人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或者驾驶的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一方将承担主要责任。同时，新规还增加了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驾驶机动车的一方承担主要责任。在一些常见的剐蹭和人车碰撞事故的责任判定上，新规在事故简易处理的实际操作上参考价值更强。新规更重视对行人权利的保护，其中就未按规定让行的这一条，就细分出了车辆遇绿灯时转弯车辆未让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先行的，还有车辆遇红灯时右转弯车辆未让被放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的等多条具体情形，对经常发生的右转车辆不礼让放行行人定责也做了明确，发生事故时司机要负全责。另外，新规也明确，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未让行人先行的，司机也要承担全责。再次强调一下，8月15号起，本市新修订的《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就正式上线了。咱们老司机也别大意，得好好学习学习再上路。好，咱们再了解另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交管局在首都机场分局最近呢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8月16号起，北京市将对首都机场航站楼前道路采取限时停车交通管理措施。具体呢，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宗小畅带来的报道。 在 T3 航站楼出发点的东引桥，限时停车区域提示牌已经竖起。随着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持续增长，航站楼前的交通压力逐渐显现。8月16号起，限时停车交通管理措施将在这里实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交通管理科林彦友介绍， 一号航站楼463米，二号航站楼限时区域是840米，三号航站楼的出发层呢是1130米，到达层是1030米。一号、二号航站楼限时停车的时间是5分钟，三号航站楼限时停车8分钟，包括通行时间。 5分钟和8分钟的限时停车是否够用？前来送机的驾驶员们说， 5分钟够了，卸卸行李就完了嘛。要是拥堵的话，就有点紧张。 违反限时停车措施的驾驶员将被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如果遇到道路拥堵或交通事故，导致驾驶员无法在限定时间内驶离规定的区域，是否会受到相应处罚呢？林彦友表示， 对整个3个航站楼4个限时停车区域啊进行视频的监控。早高峰6点到8点的时候，从首都机场本场起飞的航班们比较密集，车流量也比较大。在经常拥堵的时段，如果确实是拥堵，经过核实，我们去补录入系统。 目前交管部门在3个航站楼、4个限时区域共增加了155个监控点位，在限时区域的起点和终点设置卡口设备，记录进入和离开的时间。林彦友说， 下一步呢，针对航站楼周边的地区，包括机场高速、机场第二高速出京方向，像环岛啊，其他的这些路段不应该停车的地点，我们要持续的投入一些科技设备，进行道路的静态秩序管控。 另外，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以及20人以上的大型客车，不受限时停车措施的限制。 以后朋友们到机场接送机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好，我们下面再了解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日前啊，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18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在北京正式开幕。来自24个国家的28位汉学家以及11位中方学者，围绕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与世界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和对话。整个活动采访下来，我们就发现啊，这些外国的汉学家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那是相当的了解啊。但想想我们自己，可能还没人家懂得多呢。是不是以后应该多抽点时间，好好了解了解我们自己个儿？ 话说今年的大型全球性赛事可是接连不断，这刚刚送走了世界杯，马上就要迎来亚运会了。8月18号，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开幕的亚运会上，咱们中国体育军团要力争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8月18号开幕的雅加达亚运会共设置40个大项和465个小项，其中32个大项、330个小项属于东京奥运会项目。本届亚运会设项的一个特点就是尽可能地向东京奥运会靠近，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非奥项目设项尽可能体现咱们亚洲特色。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除卡巴迪和举重外的全部大项，即38个大项、376个小项，其中31个大项、296个小项为奥运项目。在所有参赛的运动员当中，有632人没有运动会和奥运会的经历，因此可以说这支中国代表团是一支以年轻运动员为主的参赛队伍。代表团中有19名奥运会冠军，来自自行车、跆拳道、蹦床、跳水、排球等7个项目。前一段时间，国家体育总局静体司对参加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进行了网上公示，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是体育总局针对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改革举措之一，体现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推行公开、公平、透明选拔运动员的决心，以后逐渐形成制度性安排。这项措施未来会逐渐的完善，目标是每个项目国家队的选拔都能进行公示。8月18号，也就是下周了，咱们又可以每天打开电视看比赛喽。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模块近日通过国际雪车联合会、国际雪橇联合会相关专家的测试，这标志着赛道建设将全面展开。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目前正在进行桩基施工，9月进入赛道施工，预计明年8月完工。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呢，不仅是中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也将是全球第一条360度回旋赛道。同时，134.4公里的最高设计时速，让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成为北京冬奥会最快赛道。在设计上，长约1.9公里的赛道有16个角度不同、倾斜度各异的弯道。5厘米厚的冰道之下是起到支撑作用的混凝土结构，结构中则预埋了近11万米长的制冷管线，用于给冰制冷。这些都为赛道的建设带来了极高的难度，要精细到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曲面、每一个毫米级的细微之处。按照北京冬奥会工程建设计划，国家雪车雪橇中心2020年6月达到测试赛要求，今年将计划完成项目总工程量的35%。目前，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正在开展场地平整、赛道桩基施工和赛道 U 型槽基础开挖，9月进入赛道施工。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咱们聊聊旅游方面的消息。 相信我。 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想不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心没着落，要怎么复合？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久没有听到张惠妹的作品了，如果你也听说，来自张惠妹、周杰伦合作出品。下面咱们看看旅游方面的消息。奥地利冰宫避暑好去处，炎炎夏日去哪里旅游好？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以西约500公里的冰宫是个不错的选择。无论外界气温是多少，冰宫气温终年恒定在-2摄氏度至-1摄氏度之间。冰宫呢是一个冰川洞穴，位于一座海拔3288米的山上，里面有冻住的冰川湖泊、15米高的洞室、7米长的冰锥，还有冰河、冰瀑布、冰柱等形态各异的冰雪景象。冰宫里面呢还有一条长75米、深30米的未完全封冻的冰河，是冰泳的理想场所。冰河上方是厚厚的冰层形成的穹顶，别说穿着泳装在里面游泳了，就光是看看照片都能感觉寒气逼人呐。奥地利冰泳协会欢迎不惧严寒的人们到冰宫来参加为期3天的冰泳训练。冰宫2007年8月被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2008年11月对公众开放。怎么样，敢去挑战一下吗？话说一提到冰啊雪啊，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2022年我们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了，想想都让人兴奋。因为我个人呢就是冰雪运动爱好者，有一些项目咱们就敢上冰上雪试试，还有一些项目难度有点高，守着电视机看看也是不错的。据我个人的大数据分析呢，喜欢冰雪运动的人呢通常颜值比较高，所以可看性也是很强的嘛。哎呀，暴露了真实的目的啊！咱们说点正事儿啊。本月初呢，石景山市民冰雪体育中心的冰上赛事竞技馆正式投入使用了。今后咱们北京市民可以在符合奥运标准的真冰场上参与冰上赛事和活动。具体情况，我们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吴思带来的现场报道。 咱们现在开始啊，在冰上原地踏步，上下。 在新启用的冰上赛事竞技馆的冰面上，西城区广安门外第一小学的一年级学生们正在教练的指导下扶着椅子练习上冰。 一开始我连走都走不了，更别说滑了。 那现在呢？ 现在还行吧。 这是我第一次滑冰，特别好玩。 石景山区教工委副书记孟云介绍，今年全区的35000多名中小学生都将进行上冰体验，冰上运动队伍正在茁壮成长。 我们每10个孩子会是一组，在冰上从最开始穿装备，感受这个冰雪知识的这个文化，然后呢走到这个冰场上去，然后慢慢的呢，像我们有一些轮转滑就成立了速滑队，那么还有呢像成立了这个冰球队。 除了服务于青少年参与冰雪课程外，新落成的冰上赛事竞技馆设备先进，可以为职业队和冰雪爱好者提供专业服务，也定期为市民免费开放。启迪冰雪集团总裁舒磊介绍说， 我们的整个场馆的面积是1800平米，冰上可以承接花滑和冰球的相应的比赛，包括观众的座椅数量，到我们球员的休息室、更衣室、转播设备的这个中控室，然后再加上我们所有的灯光大屏幕，是符合奥运比赛的标准。 石景山区副区长左小兵表示，到2020年，石景山区将拥有高标准建设的10块冰场，并改造开辟一批天然滑冰场和戏雪场地，满足不同人群的冰雪娱乐需求。 石景山目前有8块冰，另外2块冰就石景山体育中心，今年想开工，到2020年左右竣工，都是1800平米的标准冰场。下一步仿真冰也好，包括轮滑呀那些替代性的这个冰场也会做一些。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随着北京冬奥会脚步的临近，我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冰场或者走上雪山，来感受冰雪的魅力。我们接一段资讯和广告，稍事休息，我们出发吧，旅行单元即将开启。我是苗山，稍后见喽。 努力的

选择绿皮火车，你可以用127小时从北京的深秋一路驶向莫斯科的冰雪世界，感受每一帧动态的画面，看遍三国美景。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修建于1904年7月13日，历时13年才完工。它穿越乌拉尔山脉，在西伯利亚的针叶林上延伸，几乎跨越了地球周长1/4的里程。它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连接起来，其中欧洲部分约占19.1%，亚洲部分约占80.9%，共跨越8个时区、3个地区、14个省份。铁路设计时速为80公里，从莫斯科到达终点站海参崴共9288公里，需要7天7夜的时间。 光是这简单几句，我已经是对我们即将开始的旅行相当期待了。不过吴勇啊，我们节目有一个小规矩，就是咱们边走要边向听众朋友提一些小问题。不但让您玩得尽兴，还有可能获得我们出发吧特别礼物一份。参与方式，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找到我，随着提问您就赶紧发送答案过来吧。那我们的旅程即刻出发。平常哈，我们一说出发，坐着大飞机就直接落地某一个机场。 没错， 今天咱一说出发，北京站。 可能我们从北京站出发去旅行的机会，特别多。可能从你小的时候，到你中学和大家一起去参加夏令营什么的，更多的都是从北京站。 我中学没去过。 北京西站出发坐火车 一般目的地就是北戴河， 对，或者是一些名山大川。 对， 大家在北京南站也好，北京西站也好，北京站也好，坐火车一般都是拿身份证，拿一张车票，这样你才能进站。 对 吧，如果你乘坐国际列车出发的话，从北京站，你只需要拿着你的一沓火车票和一本护照就 OK 了。这个火车票呢，是你在12306上买不到的，你必须要到北京站口那个中国国际旅行社那个地方，才能买到这个国际列车的车票。 那这一沓票中间还要再重新检票吗？难道 这个一沓票呢，就是一个小本子，就像你见过吗？就是如果说出来，可能会有很这个会有这种时代感。就过去我们买机票，这都一小长条， 对对对， 好几张好几张吗？ 对， 那个就是那样子的。 哦， 它包括比如说你的硬座票、你的卧铺票，反正就是这么一沓。 哦，我知道了，小薄本儿。 对，然后呢，到时候可能我们的列车员会收走其中一张或怎么样的。这张车票上呢会记录你从哪儿到哪儿，然后你的票价是什么，可能是这个国际铁路组织他们的一些规定，他们那些票价都标的是瑞士法郎，这种协议下来的这个用的某种结算的 货币。 那么从北京站出发开始呢，都跟我们在国内旅行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上的车厢不对，人家有的是去这个比如到20浩特或之前停的某些站，你就在这个相应的这种车厢里按照号对号入座就行了。你呢是要上国际列车的那个加挂的那几节车厢，所以你坐的那个车厢上面那外边是有国徽的。 哎呀，这个感觉很不 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坐的这个火车车厢，你见过太多的绿皮车厢，或者说你也坐过高铁什么的，但是你坐过这个车厢两边镶有国徽的车厢吗？ 这个真没有。 那么从 K3 次列车是从北京站发车，经过中国的20浩特这个口岸出去，进入到蒙古国，从蒙古国的扎门乌德入境，然后进入到蒙古，过乌兰巴托，然后再从蒙古出境进入到俄罗斯，是这么一个程序。 哦， 北京站发车到莫斯科是6天的时间。我到伊尔库茨克下车，是用了55个小时。 我非常期待前方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因为坐着火车旅行不同于飞机，就是因为你一路上可以做的事很多。要么和朋友们一起出发打打牌啊，吃一吃好吃的，另外呢转头就可以看到沿途的美丽风光啊。 确实，就是为什么会选择 K3 次列车到伊尔库茨克呢？其实从北京站出发还有一趟是 K19 次，经过哈尔滨，经过满洲里出境进入到俄罗斯的。如果我经过乌兰巴托的话，可能就是我会通过这一趟火车旅行感受到3个国家的不同的这种 生活风情， 嗯， 这种不同的这种地貌的这种感觉，那比 K19 次就是经过中国和俄罗斯那更丰富一些，所以这趟火车是特别受欢迎的。 所以你这趟路线其实是特别的重视一路上沿途风光的一条线路， 没错，沿途风光和这种特殊的一种经历。列车到达了二零浩特，因为中国列车的这种铁轨的这个轨距， 嗯， 和蒙古俄罗斯实行的这种宽轨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在二连浩特这种换轮车间是要给这个火车换轱辘的，所以听起来就很刺激。 对， 谁见过火车 没见过 车厢换轱辘怎么换？ 其实连长什么样我现在记忆都有点模糊了。哎，我记得之前你好像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是到二连浩特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旅客是可以下车的， 嗯， 就是你可以到国际候车室，然后等待这个换好轮子的这个车厢推回到站台上，你再上车再进行下一程的这个出发，当然你也可以不下车，你就在车厢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随着这个车厢进入到换轮车间，看到我们这些工人们是怎么样给这个火车换轮子的。 嗯， 那么这个车间非常大，它会把你的车厢自然的这种摘开，摘开之后比如说我们去修车的时候， 嗯嗯， 你不见得有这种像千斤顶似的这种机器会把你的车抬起来，对不对？ 嗯， 一样，这个车火车车厢也是被抬起来的，只不过抬起来的是车厢那一部分， 嗯， 轮子那部分就是在底下， 还在地上。 对，这个时候车厢被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工人就会把这种标准轨的轮子推走， 哦， 然后把宽轨的轮子推进来，然后再把车厢放下，就这么一个程序，然后都换好之后再统一边挂在一起，由机车拉出去。 那这个车厢被架起来那刹那，你是悬浮在空中的对吗？ 没错，其实在悬浮起来的过程当中你根本就不知道，后来我是开始我坐在这上面还看呢，还就是这种过程也不是特别明显，等到它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才发现，哦，我的车厢已经变高了， 它这个升降的速度比较缓慢，肯定 对，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明显的那种感觉，腾一下起来那种感觉，不是那意思，特别的慢， 嗯， 你只有看到对方有这样一个对比，你可能有这么一个参照，你可能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哇，那是其实挺震撼的，因为这种这个场景是很难得见得到的。 嗯，因为中国的这个标准轨距是1435毫米， 嗯， 俄罗斯和蒙古的轨距呢是1520， 哦，有差别， 所以就必须要换一下， 嗯， 所以呢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感触到这种换轮车间里边那种工作的这种特殊那种壮观。如果你不坐火车，你说我直接坐飞机从北京到乌兰巴托，或者直接去伊尔库茨克，直接去莫斯科，可以吗？可以，但是这个东西你是看不到的， 错过了。 对， 这个国际列车除了美景以外，这个环节是特别难忘的一段经历。 是，然后呢，你比如说从北京出发，它先走的是风沙线， 嗯， 那这个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京西永定和河谷的那种非常优美的那种感觉， 嗯， 这个整个列车是在这种永定河河谷当中穿行，然后就到了官厅水库，你可以看到， 嗯， 然后就是张北，然后就是张家口，这边就是塞北的那些 全都是好地儿啊， 你就能看得到， 哦，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壮阔，就各种各样的景象你说你赶上日出也好日落也好，总之这种不同的风景会在你眼前在几个小时之内发生迅速的一种变化， 嗯， 所以你觉得很新鲜。 刚才吴勇提到了这个国际列车呢，这套线路整个是穿行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的。 对， 由于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轮距和我们不同， 对， 所以呢会有一个换车轮的过程。 对对对， 换轮车间所在的这个地方您还记得吗？刚才吴勇提到的这个地名叫什么？快快搜索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回答正确且最快的这位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礼物一份，看谁最快哦。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你觉得咱是现在公布还是待会儿公布？现在公布了吧。第一个问题就是抛砖引玉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嗯， 是在阿尔连浩特， 嗯， 在这个地方要进行换轮子的， 是内蒙的一个 边境城市， 边境城市。 嗯， 然后呢，在这里换完车轮之后，大概一耗时多久？五个小时是不是？上 应该连上下带换轮，反正包括在办出境手续， 嗯， 是需要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 哦，在阿尔连浩特还要办这个出境的手续。 比如说我们要出境旅行的话，你肯定是在机场这边，我们的这个边检人员就会给你盖这个章，出境章什么的。在这儿呢，是在阿尔连浩特边检人员会上车收你的护照，收你的相应的这个材料，然后盖完章之后再给你送回来。 哎，他们盖的章和那个在机场盖的那个出境章是一样的吗？ 这个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方式独特的方式旅行的话，是跟机场盖的章是不一样的。 哦，不一样。 对，因为你要盖出境章，再盖入境章，反正是我看到蒙古啊。就蒙古那入境章，它上面是有一个火车标志的， 嗯， 就证明你是坐火车陆路进来的，明白这意思吧？ 明白，交通方式不同。 对，如果你在机场，可能标注的就是飞机，所以 这么推理啊。 对，你也只有在这个地方会有这种特别的章。其实还有一种感受，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在阿尔连浩特办完了出境手续，他要把这个火车从阿尔连浩特牵引到蒙古国的就是扎门乌德办入境手续， 嗯， 知道吗？ 嗯， 在扎门乌德，蒙古的就是边检人员会上来给你盖入境章， 嗯， 所以在中间这段时间你是出了国又没有入境，挺有意思的感觉。 哦，那个地方相当于在机场，我理解就是买东西的地方，是不是？哎呀，挺有意思的。 嗯， 哎，我还想回头问一句，你那个5个多小时在车上，很多人是选择下车等的，是吧？人家下车可以吃点东西啊，休息休息。 对， 你在车上为了拍那些照片， 嗯， 挺难受的吧？一定停水、停电、停厕所。 没错，因为这个车体呢，不像现在我们见到的，就是说，中国的这种高铁的车厢，或者是其实我们国家做的这个火车车厢已经很不错了。 嗯， 它是那种即便式的这种卫生间什么的， 嗯， 那个还是直排式的呢， 嗯， 所以那个5个小时当中你是不能去厕所的，人都给锁上了，对吧？你可以喝水，但是你不能上厕所，反正总之你下不了车，就这意思。 但是为了见证他们换轮子的那个时刻， 对， 都是值得的。 反正也没有空调，就是停电，停水，就是这种状态，你就在车厢上待着，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记得之前吴勇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进入到蒙古国最大的一个变化啊， 嗯， 不光是外面的景色，因为一路上沿途都很美， 嗯， 最大的变化就是餐车变了，是不是？ 没错，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些细节哈，比如说我们乘坐飞机出行的过程，比如说去某一国家， 嗯， 那么快要降落到目的地的时候，人家会提醒你，请你把你 收起小桌板， 不是这些 啊，不是， 还有把你吃的喝的，肉啊、水果呀，这样的一些东西，你尽量自己解决掉。如果你没有吃完，你就要交到这个乘务员手里，帮你去处理，对吧？ 对。 所以你在中国境内的，就是这趟旅行当中，它挂的是中国的餐车， 嗯， 中国的餐车。那到了蒙古境内呢？就要挂蒙古的餐车， 嗯， 这个餐车是又会发生变化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虽然说那么长的这种火车旅行总是吃餐车呢，你就觉得味道也很 单调是吧？ 你也会带一些自己爱吃的东西什么的，这都没有问题，但是餐车是需要你体验一下的。 嗯， 从北京出发的这个餐车呢还好，就是我们经常会见的这种绿皮火车上这种餐车， 嗯， 他给这个国际旅行的这些客人提供的是免费的午餐和晚餐，但是你不用太挑， 嗯， 因为都是盒饭，嗯，那么你吃饱了， 但是免费，对不对？ 免费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是，所以给很多老外也有很多错觉，觉得在中国是免费的，到了蒙古也应该是免费的，但是到了蒙古之后就都是收费的， 不免费了。 对，但是你可以在餐车上吃到一些很有特色的蒙古的， 比如呢， 特色餐是这样。因为说到这个，还是从火车说起，说的这个车厢，因为它相对来讲，我们在中国见到这些车厢，它算是比较怎么说，条件算一般的了。 嗯， 它除了比如说空调有这种发电之外，像它的一些，比如说你做饭呀，啊，或者怎么样的。反正蒙古餐车是烧木柴的，就做饭。 它还不是 用电， 什么电？对，一般都是电加热。 所以它用木柴来做一些铁板，烤一些肉什么的，那岂不是很好吃？ 你就是说餐车自己来一个 BBQ， 是不是这个意思？ 反正 比较传统， 我们看到它那个餐车上都是切的那种小木柴，一块一块的，弄得满满的。你像烤肉什么的，烤羊肉、烤牛肉什么的， 都是需要。 我真的相当于就是拉了个帐篷在火车上。 反正是我吃这个所谓的牛排，啊，还吃了一个所谓的这种铁板。当然你不能跟你说这种大餐厅这么比，但尝一尝还是可以的。就是你 肉不错，是不是？ 肉还不错，就是你能吃到那种肉的那种原味儿。 嗯。 但是你说，我们加点辣椒面，我们加点孜然粉，那没有。 没有， 顶多你加点胡椒，加点盐什么之类的，嗯， 就是烹饪手法咱就不挑，但原材料非常的值得一尝。 反正我觉得怎么着，在餐车上也得吃一次这种铁板烤的一些肉。 可以对比一下，就是进入到不同国家境内的时候，拉的不同这节的餐车有不同的味道， 那可能大家觉得会贵不贵呢？反正两个人吃也就100块钱人民币吧，我觉得还可以。 咱们这儿问一问题吧，就是我们这个火车现在开到了蒙古国境内了，拉上这节蒙古国配的这个餐车，餐车上可以吃到什么呢？ 吃到了一些，但是没有说具体的菜名，反正具体的这种种类能够，反正就这个意思， 就这意思嘛，把您的答案快发送过来吧，公众号搜索苗小山，珊瑚的山。怎么这么快，一个时段就已经说到了吃， 啊， 既然就是说到了吃啊，就提一嘴，那个到了俄罗斯那边，他们难道也挂他们的餐车吗？ 当然了，所以我们从扎门乌德入蒙古境，然后从苏克巴托出蒙古进入到俄罗斯，这段时间都是蒙古餐车在陪着我们。进入到俄罗斯之后，就开始有俄罗斯的餐车 了，美食了啊。 对呀， 所以至于这个餐车上配了哪种美食，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到宣传。利用这个时间，您可以把我们上半时段哈，第一个问题是告诉大家的，在二连浩特换车轮。那第二个问题呢，当这个列车驶入到蒙古国境内，就会挂上蒙古国特别配上的餐车。那在这节餐车上可以尝到的特别美食是什么呢？下面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出发吧，国际列车之旅再继续。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另外要提醒您，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未来三天我市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并尽量不要前往上述地区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今天呢，带领我们出去旅行的是我的好朋友，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吴勇，再次欢迎。 大家早上好，我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吴勇。 现在我们继续乘坐 K3 次国际列车，目的地前方贝加尔湖。 环贝加尔湖的铁路本来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部分，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起莫斯科，跨越八者时区和16条欧亚河流，沿途经1000多个车站，一直通往日本海沿岸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长9200多公里。 我说上个时段咱们还是从北京站出发，然后经过了蒙古国，如今已经马上就要入境俄罗斯了啊，那下面即将带大家去到的是， 带大家去又神秘又陌生，但是呢又时常可能会听到的这个地方，这就是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叫什么呢？ 离贝加尔湖最近的一个大城市就叫伊尔库茨克。那么我们坐的这个 K3 列车呢，在到伊尔库茨克之前会停一个小站叫斯柳江卡。这个小站是离贝加尔湖最近的一个小站，但是呢它地方太小了，对于很多的这种游客来讲其实并不是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游客去贝加尔湖的时候呢，第一站都是到伊尔库茨克。 因为那个比较大。 对，这个城市在西伯利亚还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那请问这个刚才上半时段聊到吃这个话题，到了俄罗斯境内这个餐车套上了什么好吃的？ 其实我们从中国进入到蒙古国，从蒙古国到俄罗斯，这个在出境入境这个环节都是在凌晨进行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不见什么样的这种感觉。然后等到我们从苏赫巴托出了蒙古，然后进入到俄罗斯境内纳乌什基车站，那是进入到那个，那是他入境的第一个车站。然后入了俄罗斯之后，早晨一睁眼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车站是乌兰乌德。这个乌兰乌德车站，我为什么要非得要说这个车站？乌兰乌德呢也应该是在西伯利亚比较主要的一个城市之一。为什么？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莫斯科出发，一直修到了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我们说的海参崴这个地方。全程是9000多公里，跨越8个时区，特别了不起的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铁路。那乌兰乌德是一个，就是我们所坐的这个 K3 次列车也好，还是说我们说从北京站出发的另一趟 K19 也好，乌兰乌德是并入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正线的一个节点。所以我们当时早晨起来啊，就觉得来到了西伯利亚，进入到了俄罗斯的这种感觉。那你刚刚说餐车，没错，那走着走着反正就快到这个伊尔库茨克了。我觉得餐车都是以蓝色浅蓝色的那种基调为主，我还说呢他们还挺会弄的啊，弄得跟那个贝加尔湖的那个湖水似的。然后我们吃的就是除了一般的这种早餐之外，红菜汤你得喝喝。 红菜汤，俄罗斯的国汤。 对，必须要尝一尝啊！虽然说我还没有人请我去正经的俄罗斯大餐厅里吃过这个红菜汤，但是我也得尝一尝，是吧？还有一个很特别但是必须要吃的，就是用鲑鱼做的三明治。因为在贝加尔湖是有这种贝加尔湖鲑鱼的这种，有是出产一种特别的这种鱼的。有人说它熏着吃会更好吃，但是你说它吃新鲜的这种就做成三明治的那种，我觉得也挺好的。 它是生肉对吧？ 生 鱼生等于是。 对，因为它在相应的车站会有这种补给，它都是很新鲜的。 早餐啊， 早餐午餐我都吃的这个，我觉得到这儿就得吃，就是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 早餐就吃这么横了。 对，吃一个三明治喝一个就是红菜汤， 我还以为是 Vodka 红菜汤。哎，对，那其实还挺暖的，挺舒服的。 是，然后到了下午的时间，应该下午两点多的时间就到了伊尔库茨克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这 K34 列车它要沿着贝加尔湖的湖边走将近四个多小时， 嗯， 才会到伊尔库茨克。所以你可以一边看着湖水，一边吃着鲑鱼三明治或者喝着红菜汤的感觉，那清爽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四个多小时是在环湖是吗？ 是沿着湖边走的，嗯，一边是白桦树的森林，一边是湖水，也有些小镇什么之类的。 中间有没有可能让我们下来溜达溜达？ 不可能，因为这是国际的这种途径的列车，它中间一是没有站，而它然后呢它停车的时间会比较短， 嗯， 如果因为我去的是贝加尔湖，所以如果你想真正的来感受贝加尔湖，除了你可以在湖边的小镇住上一晚，那就必须要坐环湖火车。 哦，那是专门的一个环线。 对，因为这个旅游列车它会让你在每个站，因为它那些小村庄小车站离贝加尔湖就更近了，它往往一停站就是40分钟一个小时，你就可以在周边随你玩。 它相当于是个慢车，对不对？ 对，反正一停就是一个小时，一停就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反正就你去拍照吧都可以。然后特别有意思，说因为我们这次赶得特别巧， 嗯， 说起来蒸汽机车，你见过活的运动当中的 活的就是还在用着的 蒸汽机车，你见过吗？ 没有，说实话只在电影里看过。 是吧，嗯，这次我们就在这个四六江卡坐的这个环湖小火车，就是由它来牵引的。哇，你就觉得是一个 穿越感， 就是这种活生生的一个东西在你的面前， 嗯，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当这个火车拉一声汽笛的时候，证明火车快要开车了，请你在远处玩的这些游客赶快往车厢这个方向走， 嗯， 再拉一声就是马上就要开车了，请你赶快上车，嗯，就这意思。 哦，我以前怪不得在电影里看到，我一直不知道这个鸣笛声几声什么意思。 是，就是当然在如果你在正线的这种铁路运营过程当中，他会告诉你这个，他会就是火车司机当然肯定知道这个鸣笛是什么意思了，咱们可以不知道无所谓，是不是？咱只要到火车站一听有这个铃声就上车就行了。 对对对。 但是这个车特别有意思，那列车员会告诉你，他怕这个游客走得很远， 对， 或者是很偏僻的地方，那你就听火车这种鸣笛鸣一声，你就赶快往回走，就别再往远处去了，就这意思。 哦，好有意思呀，啊！所以相当于这个湖你是绕了两遍，对不对？ 这个湖其实啊， 嗯， 贝加尔湖，咱先且不说这个周长是多少， 嗯， 就说它的直径就有637公里，我们这个环湖小火车只是那么一点点儿， 还了沧海一粟， 沧海一点儿， 沧海一点儿， 对， 揭开了一丢丢的小面纱。 就你看看贝加尔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真正的想感受，就是全方位的感受贝加尔湖，那你得有点时间。 你有没有拿一把吉他坐在湖边弹一个小曲儿，唱一首李健的《贝加尔湖河畔》？ 我确实是在一个特别美的一个，就是离湖边很近的这个地方，就是听了一遍这李健的那个 《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湖水啊，就是到了这个，比如说我们那天晚上住在那个利斯特维扬卡那个小镇，你会觉得有点冷，在夏天嘛，你会觉得在湖边有点冷，它那水特别的凉， 嗯， 特别的清澈，没有一丝的这种污染。就是我本来认为就是离自己很近的这些湖水可能多少会有点不干净或者怎么样的哈，你越往深处走会越干净，不，特别的清澈，就是你捧起水就直接能喝的那种感觉，然后又很清爽的那种湖面吹来，因为这湖呢又不是说这种波光粼粼那种，它显得特别的这种平静，像镜子一样，所以你会觉得如此的平静，然后凉爽的这种湖面吹来的这种风，然后这时候如果你弹那个吉他或者是听点什么歌和你啊喜欢的人在一起，那是一种特别爽的感觉。 画面太美了。 而且我这时候去呢铁路两边全都是小野花，特别漂亮。 哇，怎么想象到那个画面？ 对对对对对， 这还是夏天，应该是还挺舒适的啊。 很舒适，全都是小野花，还有蒲公英什么的，一片一片的。你说那是多么有感觉的一个地方。 当你真正的走到了贝加尔湖的湖边的时候， 嗯， 你那一刻的心情是怎样的？ 啊，我反而会变得很平静。 就是我老想是一个人静静的待着，我此时就不想跟更多的人去聊天或怎么样的，我就想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自己坐一会儿， 嗯， 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 就是你在那一刻真的想融到他这个怀抱里那个感觉。 对，而且在贝加尔湖，如果你很幸运的话，你还能够看到专门在贝加尔湖能有的那种淡水海豹。 哦，贝加尔湖里有淡水海豹。 对，我们说到这个海豹，对吧，大家都知道，但是淡水海豹你是否见过呢？ 没见过，一般都在海水里。哦， 对，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的火车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在有些站会停车吗？ 嗯， 反正我看见了一些，就是抬起脑袋往前游，它有一个这种本来的湖面就很平静，它一游过来就会有这种水印儿，所以呢，那个列车员就告诉我们海豹，但是你要有长镜头拉过来， 哇， 你才能看到它的脑袋，就是因为它很远，所以你只能看到它这种往你这儿游啊，或者是抬起头的，就是那种轨迹痕迹，嗯。 但是很难捕捉景象，因为他们移动速度也比较快哈。 对，所以你 可以了， 就人不要贪婪，就不要要求的太多。 其实你听李健的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安静，然后 特别安静， 很让自己就像你刚才说那种放松下来，然后融入到这个环境里， 是 融入到美景的怀抱里那种感受。嗯，你在贝加尔湖游览了大概一天的时间 啊。我们坐了环湖小火车，然后因为在伊尔库茨克会有这样的一天游，这小火车从早上7点多发车， 嗯， 将近开10个小时，就包括停车什么的， 嗯， 5点多会到这个贝加尔港， 嗯， 那这时候呢，它还会有这个大巴车把你拉回到伊尔库茨克，这一套， 嗯， 他们的这个旅游项目， 一日游， 对，一日游，但是呢，我们就放弃了那个大巴，我们就在这个小镇边上住了一晚， 嗯。 然感受一下，反正晚上还是挺凉的，因为就在这湖边嘛。第二天再坐这个大巴回伊尔库茨克， 嗯， 可能我们因为毕竟我们又没有车，所以走起来并不是说特别的方便。后来我们在坐大巴往回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有些地方，尤其是早晨，它湖面上会有一层这种晨雾， 嗯， 就是山雾平静的湖水看起来美极了。 我随便一拍就是明信片， 没错。所以我手机里有好多明信片， 所以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是，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趟贝加尔湖，嗯，我觉得那是一个多么神秘多么值得期待一个地方。 那那里的人又是怎样的呢？ 哦，当地人反正我是觉得交流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你说有多么顺畅，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阻力的， 嗯， 比如说他们的这种英文程度可能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 嗯， 但是呢也不是说人家一句都不会说，你这根本就无法交流，也不至于到那个程度。还有一个就是打车，我觉得打车对于出来的这些乘客来讲，如果你没有那边有预定好别人接你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就被火车站的黑车给坑一下，非常容易，因为你带着很多大行李，你也不可能说咱走着到某一个酒店，这个初来乍到的，你可能会打一辆车，但他们那些出租车都特别少，门口有很多这种黑车，你只能跟他商量这个钱，那这个时候往往你就会被宰，我觉得被宰的这种几率能够达到80%-90%， 哎呦， 这种程度，但是， 嗯， 吃一堑长一智，你再反正你拿着一些行李去了，然后你把行李搁好之后，你再出来，反正我觉得打车不是很方便，说实话，因为他也有这个打车软件，但是我们又不懂俄语，对吧？因为我曾经去过莫斯科，他们说莫斯科打车呢，你就可以伸手拦， 对，我伸手拦过， 是吧？他要给你停车，你跟他说你去哪儿就行了。 嗯， 我在这个伊尔库茨克去喀山大教堂，我就使劲拦车， 人家以为你是劫人家的， 没有没有，人他不会认为，他就认为我是打车的， 哦，他也， 然后就有一个老头就给我停下来了，问我去哪儿。嗯，我说去这喀山大教堂，反正他带我去了几个教堂，我说都不是，我说要去喀山大教堂，然后最后给我拉到了，应该是还可以吧，200卢布相当于20块钱， 嗯， 人民币， 嗯，就其实也算是帮忙顺风车了。 没错，回来呢，我们碰到了一个中国人，他说不用，就是都是中国人，不要钱的。 哇，碰到了同胞， 没错， 嗯，哎，我想知道最后是不是你肯定不能坐火车回来吧？咱们估计得坐个飞机回来什么的。 最后坐飞机回来，从伊尔库茨克坐到首都机场， 嗯， 其实只需要2小时45分钟，就很近。但是呢，如果说你只坐飞机的话，那路上那种风情 错过了。 其实不仅仅是看风景，在这趟火车上有很多的欧美的一些人，因为欧美人很喜欢这种坐着火车去旅行，他们也很喜欢铁路文化， 嗯， 所以来自于各个地方的人都有，比如说他们从巴黎坐着火车来的， 嗯， 从美国这么过来的就很多。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不仅是可以就是感受这个火车车窗外的一些风景， 还可以跟他们聊天啊，跟他们交流啊，非常有意思。你想，你要到莫斯科得六天，你在我去伊尔库茨克还得55个小时呢， 路上干嘛呀？ 聊 呗， 聊 呗。反正听这趟旅行啊，我就挺激动的，因为我其实能想象到现场那个画面，包括这个湖边的美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就不要像我一样，因为我是去过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但是真是错过了贝加尔湖这样的好的地方。下一次吧，我希望有机会专程去一趟，按照你的路线。 对，就是你可以去夏天去看一看，这种感觉一是很凉快，另外呢景色也不错。据说还有很多人冬天去，但是我们 有点冷， 但是能说在那奥里红岛上看到蓝冰，就因为它太纯净了。但是还没尝试过， 看看大家就是各自条件吧，身体状况， 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 对， 都可以。 哎，如果有一些朋友打算，哎呦，听吴勇介绍的这趟旅行太激动了，我也想开启一趟国际列车之旅，有没有特别的贴士给我们做个提醒？ 关注苗小山的公众号吧。 特别的好。那个票不是那么好定吧？ 对，就是你要提前订票，因为我选的这个日期出行，应该算是它的高峰期，因为夏天嘛，所以我都是提前3个月开始订票的。 它这个车次大概一周几趟啊？ 好像只有36发车，因为它毕竟这种周期会很长，所以呢，你就要提前的来订，好像提前订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把票款全都交了，可能先交100块钱，然后你到你该出票的时候，你就出票就 OK 了，办好签证，拿好车票。 签证要需要办蒙古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吗？ 没错，蒙古国的过境签证和俄罗斯的签证，那你就先办俄罗斯的签证，然后拿俄罗斯签证到蒙古国大使馆去办过境签证，反正是吧，也很有意思。 就是你这条线路总体来说又省时又省钱，相对啊， 对， 相对，因为总比往返要 再说了，伊尔库茨克除了你吃点好吃的鱼子酱什么的，我觉得本身伊尔库茨克的东西都很便宜，所以真的花不了太多的这个钱。你想，如果年轻人，比如4个人，你就坐那个普通的那种包厢就行了，所谓的软卧，是吧？如果你2个人，你特想舒服一点，有这种空调的，那你就高级包厢。 坐火车去，坐飞机回来，然后路上呢，把这个提前攻略做好，计划安排好， 是。 然后呢，观赏美景，我觉得这个比较省时间， 是吧？通过这么一说，你感觉我去了好多天，是不是这意思？其实我才去了5天。你看，本身上火车，坐火车就是一种旅途，就已经开始了。这是我很期待的，这可能是2天，然后你在伊尔库茨克就3天，这就回来了。 对，这吴勇同学是一个火车爱好者，家里满地都是火车。哎呀，听上去反正很兴奋，希望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就着手开始计划吧，不要再等了。 对，你可以今年夏天估计就算了，秋天其实也行吧，但是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 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 想去的话什么时候都是风景。 对，什么时候都是风景，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办各种手续，然后越来越便利，然后我们现在去哪儿说走就走这件事儿已经成为现实了。 拿着护照在北京站出发，多么刺激一趟！ 对， 多么刺激的一趟！ 下次如果您也开启这趟旅行的话，也像吴勇一样拿着护照在北京站拍一张照片， 没错， 定格一下美好的回忆。哎呀，再次感谢吴勇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最后的一点时间吧，咱们伴着李健的《贝加尔湖》这首歌，在湖边咱们再多坐一会儿。 对，如果您去过了，你可以回忆一下；如果你没去过，你就想象一下。 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